有小的远听吩咐。 你也来了、 为老爷发财嘛，请赏小的一碗饭吃。 站住，我给你规矩钱，我给你规矩钱。什么 阿 Q 从鼻烟壶里倒出点鼻烟，往鼻壶里塞了塞。 妈妈的，哎，钱！ 酒店掌柜的和曾七嫂领着一群妇女走进了客厅，其中以赵太太为首，直到小尼姑为止的卫装全体妇女，依次排好站在那。 有请贵老爷出堂。 阿 Q 这时候已经是另一半打扮，头戴皇冠，身穿大黄袍，只是脚上没什么变化。 不是， 贵庄的女人全都抓来了，请贵老爷挑选。 我喜欢谁就是谁啊！ 贵老爷， 行，你来干什么？ 贵老爷， 老妖精，上吊去！哦， 贵爷， 我看这是赵思成的妹子嘛，太丑了，不要！ 贵老爷， 这太小了， 过两年再长 大，过两年再说吧。 贵爷，我可中。 这有八，不中。什么呀？这有八， 贵老爷，贵老爷，贵爷，你看。吴妈也来了。 吴妈害羞的慢慢走了过来。 阿贵，那天我可有点对不起你。 没什么，没什么。吴妈，你来了。 这小寡妇假装正经，脚又太大了，不要！ 什么呀？这是贵老爷，还是他年轻漂亮？ 对呀，贵老爷。段子杰孙子。不，你子孙满堂。 很好，很好。子孙满堂， 那就定下来了。 哎，慢着慢着，可惜啊，可惜， 这头发是可以留起来， 头发是会长的。 娶个尼姑就是晦气啊！ 断子绝孙的二位，小孩要 饭。救命！ 醒醒！阿贵！你醒醒！你做什么梦啊？大喊大叫！ 我革命了！ 你也革命？人家早去革了，还等你？ 什么？ 早？那你？ 钱大少爷和赵秀才早就在静修庵里造反了。钱大少爷和老尼姑正抢着一块万岁龙牌。 保皇大人，圣上，圣上， 这是万岁爷的龙牌，动不得。 革命啊，你懂不懂？ 革命，这佛门中有什么命好革呀？ 宣统皇帝快完蛋了，你敢反对革命，我打你个保皇党，打打你！孙 钱大少爷乘势一搏，龙牌破成两半，老尼姑跌倒在地。 革命万岁！ 师父， 革命万岁！ 师父。都走了。

街上涌来了无数的看客，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当走到丁子街的时候，阿俊突然觉得这岂不是去杀头吗？趁机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似乎要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阿俊想着想着，似乎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吴妈， 哎， 阿俊忽然看见了吴妈，原来她在城里做工了。阿俊突然很羞惭自己没有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子里回想一下，本想唱，想寡不上坟，不，要唱悔不该，不，还是唱手执钢鞭教你打。 我是 手被捆住了， 过了20年又是一个。 却只是出神地看着大兵们肩上的洋枪。 走！ 40文酒钱没还呢， 我看呐，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 我手持钢鞭，将你。 阿 Q 死了。阿 Q 虽然没有碰过女人，但并不像小尼姑所咒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呢。据我们考据家考证说，阿俊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听众朋友，到这里，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同名话剧的录音剪辑，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一个人的伟大呢，在于他对社会持久的影响力，而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